家當然都記得是2012年的 DR 美容集團的事件，在那次的事件之後就社會的呼聲很大，真的要規管這些醫療美容。後來政府經過很多年的磋商，亦都跟業界和這個醫療界的磋商，卒之就是修訂了這個醫療監管的條例，咁啊訂立咗部分嘅呢一啲嘅美容中心咧，就係需要攞牌啦，同埋係部分嘅手術咧，或者呢啲療程咧，就要由專業人士去做嘅。 咁呢條條例咧就係叫做私營機構、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啊，咁就2018年嘅時候通過咗噶，咁今年年初就生效。咁當中咧就規定咧一啲嘅日間醫療中心啦，即係譬如你係要做一啲嘅指定嘅療程，譬如話一啲嘅外科程序啊，譬如今次包括今次案件所包括嘅抽脂啦，以及咧就係麻醉呢啲嘅程序咧，都係需要咧係去到領取呢個日間醫療中心牌照噶，咁而呢个嘅日间医疗中心咧，就需要由一位有医生资格嘅人士咧，就担任医务行政总监，亦都要确保咧参与临床护理嘅职员咧，系具备有相当嘅训练同埋经验，并且确保咧职员喺佢嘅专业同埋能力范围之内咧，就按住佢所属嘅专业咧嘅业务守则嚟到执业噶，咁就希望透过咧就发牌嘅呢个做法，就为呢啲嘅唔同嘅医疗机构，包括咧呢啲医学美容中心咧。就去到再即系确保当中嘅质素。 嗱咁虽然咧今次呢一件案咧就七年前系咪？即系2014年啦，即系同 DR 嘅事件咧，都系喺当然喺呢一个新嘅条例生效之前啦。嗱咁但系咧，大家睇翻无论系 DR 嘅事件或者系今次呢一单案件咧，其实嗰个嘅手术或者嗰个疗程咧。其实都已经是由医生做的。但是呢都仍然是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那究竟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调返转来讲，或者调返转来问，就是因应 DL 的事件而我们修改了加强监管的法例，是不是真的对应到这个美容或者医疗美容现在现存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规定了由医生做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因为而家嗰个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咧，咁当然啦，即系而家有医生作为佢哋嘅行政总监啦。如果嗰个疗程出咗咩事嘅话，负责嘅负责人咧，可能要负上责任啦。处理呢个疗程嘅医生，亦都可能系面对住譬如医委会嘅一啲嘅纪律嘅问题啦。咁可能会被钉牌咧，最终会。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呢兩單嚴重嘅事故 都 係 醫生做啦嘛。 係啦，係啦。咁個問題喺邊度咧？ 而且 DR 美容集團嗰、那個主事人本身都係醫生嚟添啊。 係嚇，咁所以即係譬如睇翻今次呢個抽脂案啦嚇，咁見到個醫生咧喺為呢個嘅抽脂療程嘅一個人士去到注射一啲嘅麻醉藥物。但是中间呢就是离开过呢就大约50分钟。咁佢嘅助理呢就是冇一啲嘅医疗嘅训练嘅。 其中一个系做接待员咁嘅原本。 係啦。咁所以呢就系呢个方面呢就唔系话系咪医生处理呢，而系佢喺呢个做呢个疗程嘅当中呢系出过呢啲嘅差错，或者系冇。 深入去探讨下究竟即系呢个行业本身系咪将一啲疗程规定咗由医生做，符合咗法律嘅要求。就可以避免到我哋唔想见到嘅咁多嘅意外或者系惨剧发生啦，咁样 系啊。咁其实呢一单嘅抽脂案咧，咁喺法庭聆讯嘅过程咧，都传召过一啲嘅专家证人嘅，咁都认为咧，即系其实咧做麻醉呢啲嘅程序咧，就必须要咧就密切咁关注住咧，就系接受麻醉嘅人士咧嗰个嘅身体状况。咁所以今次咧，可能咧都系涉及呢位嘅医生真系。一啲嘅疏忽啦，或者佢嘅一个程序嘅问题啦，吓咁好啦，咁各位听众啊，如果系对于呢方面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究竟而家个法例咧就订立咗啦，佢哋要攞牌啦，咁但系咪就可以杜绝咗呢啲嘅医学美容嘅事故发生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24号朝早9点， 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第二日出席十四五规划论坛，他说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入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希望商界对未来发展有信心。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会削弱，只会越来越强。我相信也希望各位工商界的朋友坚定未来发展的信心，抓住香港发展的机遇。 9.9，有建制派评论说如果民主派不参选将再没有生存空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治組織如果不參與本地選舉是有些奇怪。 作為一個政黨或者政治組織，以政論政參政是他們的存在的價值嘛。如果一個政黨存在又有很多黨員，但他既不議政又不論政又不參政，就要懷疑他存在的價值是什麼東西。即如果有個政治組織說他不再是進入去政治體制來到去論政，那是有些奇怪的。 下午3点，行政会议向立法会提交电检条例修订草案，当中建议赋权给政务司司长，可以以不利国家安全为由，指示电影检查监督撤销已向电影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者豁免证明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目的都是确保国安法可以在不同范畴里面可以落实，为这个工作提供一个足够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亦都是跟我们早期在6月修订的行政指令是一脈相承，都希望可以給到業界一個很清晰的指引，以免他們誤墮法網。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做法是能夠一方面維護國家安全，另外一方面來說給到業界一個清晰的指引。 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輸入個案，當中5人已經接種了2劑新冠疫苗。 自由風現在討論緊咧，就係尋日咧就係宣判嘅一宗咧係抽脂引致死亡嘅個案咧。咁啊，相關嘅醫生咧就係被判誤殺罪名成立嘅。咁啊，各位對於而家嗰個嘅醫學美容嗰啲程序有冇啲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咧係醫生啦，就係咧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醫學會嘅副會長李天澤啊。李天澤你好。 你好，各位。 系，不如都评论呢单案先啦。咁其实你觉得成个程序系问题出咗喺边度咧？你觉得？ 嗱，我冇睇清楚个 detail 啦。个问题咧，我睇报纸咧，都系因为嗰个抽脂方咧。其实我哋讲一讲抽脂方，其实你可以话一个小手术，亦或高风险嘅手术，你两样都可以讲。嗱，我哋净系讲抽脂方，你可以抽一个脂肪瘤。我可能抽20cc 出嚟喺 office 做，俾啲局部麻醉，或者都唔需要進行打嗰啲少少嘅鎮靜劑，我哋都可以做到。咁譬如抽脂肪，另一個譬如我要抽1000cc、1500cc 出嚟嘅，咁我哋要進行一個深層嘅麻醉，或者要俾好多局部嘅麻醉藥。咁如果做深層嘅麻醉咧，我哋一定要有個好好嘅 supervision 同埋一個密切嘅監察。 嗯， 咁或者有個麻醉科醫生喺度，要好多設備啊、儀器啊，或者一個 recovery 啊，即係恢復咁樣點樣，好多時喺個 office 都做唔到嘅。譬如一抽1000cc 或者多啲嘅，一個就算講抽脂肪咧，我都會即係提議呢啲盡量喺醫院做係比較安全好多。 嗯。系，咁但系即系而家睇翻，即系而家啦，就系、是、出现过一啲嘅医学美容嘅事故之后咧，咁啊政府就订立咗呢个私营医疗机构嘅条例啦。你觉得系咪对症下药，系咪可以减少到呢啲事件发生咧？ 系应该，因为呢一样头先我所讲咧，因为对于呢啲咁嘅麻醉啊，或者呢啲监察麻醉咧，我哋尽量有啲咁嘅情形之后咧，就可以有呢、這个。即係機構嘅條例，因為我哋可以整到個 office 係有好好嘅設備。啲醫生，譬如佢啲監察，譬如有個醫生，佢哋要有一個醫生去負責任。 譬如一個大機構嘅好多醫生，有醫生去負責任，啲醫生要係好有經驗，或者睇得做啲咩手術，或者專科醫生好有經驗嘅醫生去做，同埋個設備最緊要個設備係好好。譬如話啲氣候啊，嗰啲冷氣啊出入啊，你 office 有冇啲急救嘅儀器啊等等咧？依、這個條例係好嘅。 嗯，但係李生，我哋睇翻即係大家最熟悉的兩種案件啦，即係一種就係 DR 啦，另外一種就係啱啱琴日判咗呢一種啦。咁啊，呢兩種都係喺嗰個新嘅條例生效之前啦。但係咧，無獨有偶咧，嗰個療程咧，其實都已經係醫生做噶啦。兩個都係註冊醫生嚟嘅。咁啊 ，DR 嗰個當然個主持人本身亦都係一個註冊嘅醫生啦。咁點解已經係醫生做？都会出现咁嘅问题。如果医生做仍然系出现咁嘅问题嘅话，咁条例规定要俾啲疗程去由医生负责，系唔系真系针对到个问题所在咧？ 嗱，你话呢样，我哋讲所有即系做医生好，你做咩都未必100%可以担保，可以好多手术、好多 treatment 都可以有副作用嘅。 嗯， 呢个正常嘅。 嗯。 即係我哋只要同個病人講，你有啲副作用，你做呢個手術可以感染，可以嚴重啦，可以死亡，好多原因。但係如果你敏感嗰隻藥，你可以死亡。譬如咁講，咁當然我哋有咩副作用，有乜嘢效果，我哋好好嘅個醫生有經驗去處理呢、這個即係併發症。OK， 咁即係我哋要咁樣去做咯。咁你話啱啱係咪呢兩個 case？ 嗱，我哋講醫生咧，其實咧個法律上咧。醫生咧，就算普通科醫生咧，佢哋有經驗，有咁嘅培訓咧，佢哋可以做好多美容嘅，法律冇規定嘅，佢哋可以做啲美容嘅， 係啊， 係啦，即係冇規定嘅。咁你話點解啱啱呢啲醫生出現？咁佢哋係咪做嘢啦？我唔可以批評佢哋醫生做嗰啲嘢啦。咁我即係要好小心啊！可以頭先我講有啲手術或者唔應該喺 office 去做嘅。 但李医生会唔会，我就是门外汉，但是我从一个市民的角度去看这两单新闻，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呢，就是医疗美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大的产业呢，其实就算一个医生入了去做呢，第一他是受制于那个产业，第二他可能都不是很觉得自己是做一个医疗 的专业，即係反而覺得自己係一個美容嘅產業度，而導致到我哋見到接二連三有呢啲咁唔應該出現咁乸西嘅情況出現。你見到佢連嗰張手術同意書咧，都係冇名嘅，亦都冇列出會詳細嗰個療程係點做啊。咁當然嗰個所謂係唔應該講手術室啦，嗰個做療程嘅地方入面嘅助理咧，有好多都係冇呢個醫療嘅訓練。是不是其实这个是那个医疗美容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呢？ 这个你可能是结构和监管的问题，就是那个机构你说得就是这个就是合情理的，可能是监管和结构的问题。那当然你说那个医生，我们说医生不是说你只是做那个医生的 training， 不是只是你说我识那个手术的 technical 的 training， 我们的医生呢要好好的分析，有好好的即是分析从睇個 patient 開始，第一次睇個 patient 點樣同佢講呢個手術有咩風險，點樣做法，有咩可以發生嘅事，到點樣做個手術，如果有副作用點樣去處理個副作用，即係咁樣開始，唔係一個好 comprehensive 嘅 treatment， 唔係淨係講一個手術，即係一個好簡單嘅淨係個手術 training， 所以我哋個醫生要好有咁嘅常識，有咁嘅知識。有咁嘅或者有咁嘅危機咁去處理呢啲問題。咁你話包括你講啦嘛，包括嗰個機構啦。咁你話係咪講因為嗰啲美容機構同個醫生個合作，呢啲就即係要睇翻啲法律嘅。 你都應該清楚行內大致上嗰個情況㗎。 咁係咯，咁啊即係我就唔想一竹打沉咁多船。有啲機構，我相信係。處理我真係揾醫生去做好嚴肅嘅，有啲未必係咯。咁我即係我都。 但係個機構唔嚴肅，會唔會醫生都唔嚴肅咧？ 咁要睇個醫生咧。嗱，譬如係個醫生話：，你咁樣或者冇嘅，冇 consent form， 好似你讲头先嗰啲，我可以要求整咗个 consent form 先同个病人做手术咯，或者要解释清楚先同个病人做手术啦，签晒啲同意书先咯，即系头先你讲嘅同意书，医生当然可以要求咁样啦。 其实呢、這 个应该要咁做啦，医生去呢啲系要医生亲自去解释，亲自去清楚了解，答晒个病人嘅问题，然后去签署，然后先做个手术，呢啲应该嘅医生自己去处理。 其实你头先都指出啦，咁处理呢啲嘅医学美容嘅疗程咧，就算喺而家嘅条例之下，可以系普通嘅注册医生都做到噶啦，就唔使去到专科嘅。咁头先我哋都 咩手术？我即系譬如话医疗嗰啲，譬如话打而家最兴系打嗰啲填充剂啊，打嗰啲去皱针啊，呢啲系一个医生普通科医生佢好有经验嘅做个培训嘅，佢当然系可以做法律程序都俾佢做，好多医生都做得好好，呢个冇问题。但系你话啲好复杂嘅手术。譬如一个医生在法律上，刚才我说过他都可以去执仔，去帮人生 BB， 但他可不可以去做，他敢去做，他没有这样的训练去做，是两个问题。 OK， 好啊，李医生，因为我们就来听五点半新闻，不如呢新闻之后再跟你谈多一阵好吗？ 好啊， 好，谢谢，多谢你。那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1，18723111，大家对于这些的医学美容疗程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电检条例修订草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可能会有本身获评级的电影，基于香港国安法落实之后，而有机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所以額外賦權政務司司長可以指示電檢監督撤銷本身向電影發出的核准或豁免證明書，但是強調當局目前沒有既定要審核的電影名單。邱騰華多次被問到條例草案之中不利國家安全的準則和定義時表示，電影檢查員會累積經驗，并不时与业界分享，让业界有迹可寻。当局亦都会有送审前咨询的服务，避免业界误堕法网。至于为何条例草案用上不利国家安全而非危害国家安全，邱腾华就指与不利和危害两者意思一样。政府今个星期内会交代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外佣分批来港安排，并且已经找到一间特定检疫酒店提供400间房，让外佣抵埗之后检疫21日，稍后会安排第二间。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扣除自然流失的外佣，估计等候来港的菲佣和印佣合共有6000至7000人，如果要用大約3个月讓他們全數來港，至少要有1000间房，相當於3间检疫酒店。他又認為當局必須公平安排不同中介公司的外佣有序來港，例如按申請的先後次序，同時規定檢疫酒店房間不會出現海鮮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如果有政黨有大批黨員，但是又不議政、論政和參政，就會令人懷疑有關政黨的存在價值，亦都會有些奇怪。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就指，只要政黨仍然代表部分市民聲音，即使不參選，亦都會有生存空間。他認為林鄭月娥的說法並非警告或者威脅民主黨參選，重申民主黨會在9月決定是否參選。東京殘奧會今晚開幕，開幕禮將會在香港時間今晚7點在東京國立競技場舉行。由於疫情關係，殘奧開幕禮與奧運一樣，將不會開放給公眾入場，典禮預計會傳達共生社會信息。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就係尋日宣判嘅抽脂案啦，以及就係以往都出現過一啲嚴重嘅醫學美容嘅事故，例如 DR 美容事件等等啦。咁究竟即政府就算訂立咗呢個私營機構、私營醫療機構條例都好啦，仲有啲冇啲乜嘢可以確保到即係呢啲事件唔會再發生，可以確保到呢啲嘅醫療美學嘅療程係可以係安全嘅咧嚇？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醫生，就係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醫學會嘅副會長李天澤醫生傾緊嘅，再同佢傾翻先。李醫生你好， 你好。 係頭先我想問你嘅就係咧既然大家都好重視呢啲嘅喺醫學美容療程裡面嘅醫生嘅質素啦。咁有冇需要為整個行業都訂立一啲嘅資歷嘅門檻？例如一定要係啲嘅專科醫生，接受過專科培訓嘅醫生先至可以做呢啲嘅療程呢？ 嗱，首先就醫學美容，我講醫學美容啦，你講開醫學美容呢個問題啦，喺法律上咧就冇話一定係專科醫生都可以醫學美容嘅。當然醫學美容嗰個範圍好廣闊，包括頭先我講嗰啲。真係醫學美容就講打針啊、做激光啊，冇話規定一定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去做，只要那個醫生受過適當嘅培訓、適當嘅訓練，當然佢一定係醫生啦，佢哋就可以做啦。依個係法律上規定。 嚇、啊！咁但係即係你 自己個 人冇需要係嘛？你覺得 需唔需要？應該由專業人士去做比較好啲。 嗱，睇下咩叫專業人士啦。 即專科 專科醫生， 專科醫生啊，睇下 有專業資格嘅啦嚇。 睇下你做啲咩手術，當然睇下你全術，睇你做醫生。頭先我都講過，譬如話抽脂肪，我哋講翻抽脂肪，你話係一個好細嘅範圍做，係咪一個專科醫生去做？依、這個真係可觀可點。但如果你話真係抽一個好大範圍嘅，成個腰啊、成個肚啊，或者大髀啊，其他地方咧，我純粹講抽脂肪啦，應該就係有專科醫生有個訓練，有足夠嘅訓練去做。那個醫生咧可以即係訓練到頭先我講睇個 patient， 到點樣做個手術，點樣處理時候，或者發生啲副作用點樣處理。由即系一条龙由 consultation 到 patient 发现有问题，点样去处理？个医生要有足够嘅训练，足够嘅即经验去做呢啲问题。 Okay. 所以你头先嘅讲法就系话，其实有一啲都可以注册普通嘅普通科注册嘅医生都可以做到。咁会唔会就系、是？除了那個美容機構本身的問題之外，在醫生的角度，會不會歸根結底就是本身個醫生的醫德和他的專業操守的問題？即說得再坦白一點，就是當一個醫生 他不是在診所行醫，他加盟了一個美容集團，他還當不當自己是一個醫生，用醫生的高的專業要求去對待他這個行業或者是專業，会不会这个问题更加关键呢？ 这个真的是看个人的操守，看个人看那个所谓美容集团怎样跟个医生的关系。当然每一个医生都有要好好的专业操守，应该在什么情形之下都有好好的专业操守去就是实医生去做，哪一科都是。 会不会我们看到有这两单这么严重的事故呢，其实都是一些很年轻的医生。会不会他们其实一毕业就已经加盟了医疗集团，那我不知道那个其他工作环境啊、条件等等会是怎样，那这个会不会都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呢？ 那又不可以说他是刚刚毕业的后生医生，真的要看他做过什么训练，他那个医生的专业操守，或者他就是跟那个如果是美容集团，他跟那个美容集团那個機構點處理一切的事情啦？有些美容集團，有啲即係照我所知，有些美容集團真係管理得很嚴， 好嚴格嘅， 揾曬專科醫生去做嘅。有些未必求其揾個醫生亦有，我都是純粹睇即係發生啲問題，睇啲報紙或者睇啲人寫上去的投訴啫。咁又睇個美容集團不同的處理問題啦。咁你話個醫生揀去邊個美容集團，當然睇下醫生自己的操守、自己的決定啦。依、這個 即 係或者以你所提咧，其實而家嗰啲美容集團咧係點樣管理呢一啲嘅？處理療程的醫生的呢，就是因為這些醫生究竟是否屬於這個美容集團的全職的僱員呢，還是可能他掛單的，但是掛單的時候譬如你們這些美容集團以你所見是怎樣去到監管他們的質素的呢？雖然說有一個醫生做醫務的行政總監，但是否真的會落回去到監視著他們進行療程的情況的呢？還是怎樣做可以去確保個質素呢？ 療程的情況呢，首先講療程的情況當然看那個醫生自己的經驗自己的訓練，因為你個美容集團他們都沒有醫學常識的嘛，要去管理層，當然除非個管理層是醫生，但都未必有個個科目都不同，他都要有些大的機構，他有美容科，有什麼科，有婦產科，有耳鼻喉科，什麼都有的，有些大機構，他未必是美容集團，但有些大機構一樣這樣處理。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大的美容集團，做很多上了市的公司，又有很多處理很多如果講純粹美容，美容的醫療問題啦，醫治的問題啦，咁佢哋有好多噶。咁譬如佢揾啲好有經驗嘅醫生，或者有啲揾啲專科醫生去做，依個冇問題。當然，下萬都係嗰個醫生去處理個問題啦。咁你話頭先講嗰個醫療集團，我係咁噶啦，咁個醫生自己決定咯，或者我係冇乜監管噶啦，或者我係俾啲咁嘅儀器你噶啦，我係冇手術室噶啦，但係你要你做手術，咁睇個醫生自己去決定做唔做，即係參唔參與依個機構咯。 Okay, 这个没错，是医生怎么做，但是医生自己的决定。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呢都看回资料呢，就说政府呢为了确保这个医学美容的水平呢，就曾经2013年呢就要求医专啊，即系医学专科学院咧，咁就去确立一个认证架构啊，设定一啲培训嘅课程啊，咁样。咁啊，但系到而家都仲未落实喎。你觉得会唔会都对于呢个行业嘅从业员嘅质素都可能系有啲影响，或者即系冇一个一致嘅一个标准去到衡量呢啲医生嘅水平？ 嗱，你好难话，譬如话佢哋去上完个堂，去上完啲训练，俾个证书你。咁你係咪已經係適合你係已經係依一做依一樣嘢嘅專科嘅醫生呢？好有經驗嘅醫生呢？當然唔係啦。我哋所有醫生，包括我在內，所有我哋啲行家，都要受過好多訓練或者好多經驗去做，同埋一個醫生處理嘅問題，我哋一個點樣係終審嘅 comprehensive training， 唔係話淨係學一個學教識打針啊。咁你就係俾咗個文憑你啦，你就專業醫生啦。我哋就要一個 comprehensive training。好，頭先我講同睇個 patient 診症，依個病人適唔適合做依個 treatment， 適唔適打依種嗰個針，到點樣打得啱唔啱？打個地方啱唔啱？打邊種嘅針？ Okay. 如果有問題點樣處理？所以唔係話淨係個證書話我教咗你點打，咁你就已經掂曬啦，所以好難處理。係一個醫生，你要一個專業嘅醫生。總之一個醫生要好好有個訓練，好好嘅經驗去做嘅，唔係話淨係俾個文憑你就上完個堂，咁你就掂啦，唔係咁樣。所以係好難落實話，淨係俾個文憑你咁就可以掂，俾個證書你就係。已经是没问题了，去做了，所以不是容易推行的。 好啊，麻烦你李天泽医生，多谢你。李天泽医生就是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医学会的副会长来的。我们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再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國際新聞的評論員呢，就形容最近阿富汗的機場外圍的情況呢，為一個叫做 pandemonium 這個字呢，蕭叔都一直都想跟大家說 pandemonium， 因為有時在即使是在本地的新聞呢，都有時會有這個感覺。Pandemonium 的意思就是，如果我要譯做中文，我會說是一個群魔亂舞 的一個境地、okay? 一個地方。Pan 是周圍都是 ,Pan 周圍都是。Demonium 就來自 Demon， Okay? Demon 呢就是恶魔啦。Okay? 周围都是恶魔的地方，就是一个 pandemonium。咁通常点样用呢 ?pan, 咁先串咗俾大家睇先。pan, pan, demonium, d-e-m-o-n, demon, 跟住 ium, i-u-m, pandemonium。咁呢个字点用呢小叔个睇到有个评论员就话 ,it was pandemonium outside, Kabul's airport。咁呢个就係喺喀布尔咁喺喀布尔机场外面呢係就係一个群魔乱舞嘅情况 ,pandemonium。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UncleSu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桂花糕、玫瑰味的果酱，又或者菊花酒，呢啲都证明花除了观赏之外，其实仲可以放入口。今集就会同大家分享关于花的食谱。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呢啲嘅醫學美容嘅療程咧，咁係出過一啲嘅嚴重嘅事故啦。大家覺得點樣先可以確保到相關嘅安全咧？咁我哋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有聽眾馬先生喺度。 喂，係啊，我俾埋條碼嘅。關於啲醫學美容抽脂肪，以前試過兩三次咧，就執死咗人啦。咁你除咗加重刑罰咯，終身監禁咯嚇，同埋咧或者係政府可以喺關愛基金啊撥啲錢去李嘉誠醫學院嗰度咧做訓練啲醫生做好呢個做手術啦，可以做呢個抽脂肪手術，又監管醫院裏邊做政府做埋佢監管好啲咯，咁啊設備好啲係嘛？關愛基金嗰度撥錢啊嘛。 好，多谢晒马生嘅电话吓，咁我哋跟住落嚟有请一位病人组织嘅代表啦，有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啊，林志友你好， 系你好， 系嗱，今次咧我哋头先都讨论啦，今次抽脂案嘅事故咧系由医生去到处理嘅，咁所以就算政府订立咗呢个私营医疗机构条例都好啦，咁话要由一啲嘅医生去到处理一啲嘅。呢啲嘅醫學美容嘅程序啦，咁但好似未係完全即係可以確保到呢啲事唔再發生喎。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其實， 我諗問題多方面啦。嗱，因為嗰個事發時候嗰、那個嘅有關私營醫療機構嘅條例咧，都仲未有出現嘅。咁、所以咧就當然呢個條例入邊有一啲嘅規管啦，就住嗰個實務守則啦，即係關於嗰個機構入面嗰啲嘅運作啦、環境衛生啊、醫療記錄啊、風險管理等等，都有一啲規範喺度嘅。咁但係你話嗰個係咪即係就呢啲咁嘅事故唔會發生咧？咁呢個就好睇嗰個醫生佢會唔會有自己足夠嘅嗰個嘅能力去處理呢啲嘅醫療程序咧？咁呢個就好難講嘅，因為咧喺嗰個而家我哋即係坊間成日講嘅醫學美容嚟講咧，其實喺喺香港咧係冇呢樣嘢嘅，因為我哋講緊咧即係醫學上邊咧，就如果你話一般嘅醫生，咁可能佢哋冇一個專科培訓嘅話咧。法律上面佢哋都可以處理內科同外科嘅一啲嘅醫療程序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涉及一啲專科，咁根據香港嘅即係呢個醫委會嘅界定嚟講呢，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下面嘅14個嘅唔同界別嘅專科學院嚟講呢，分別有62個專科呢都冇一個係講緊係醫學美容嘅。咁、所以呢啲咁樣嘅即係醫療程序呢，如果涉及所謂美容呢，其實冇一個即係法律上面啦，或者係一個嘅專科上面嘅界定話呢，咁即係其實醫生呢就靠返佢自己嗰個專業個操守呢嚟到去進行啲醫療程序。咁是否安全呢？咁固然就係嗰個醫生要睇返自己有冇足夠嘅經驗啊、能力啊同埋訓練呢去做有關嘅醫療程序。 嗱，头先阿林志，头先我哋一路讨论紧咧，就系话，当然即系做呢、這个医疗程序嘅时候咧，医生本身嗰个嘅能力同埋个专业操守最紧要。但系接二连三，我哋见到两单咧，其实都系有医生负责嘅，即系 DR 啦，同埋呢一单都系有医生负责嘅。 系， 你会唔会担心，或者你会唔会系觉得其实中间即系喺一个美容集团同个医生？嗰、那個關係中間，或者一個醫生佢加盟咗個醫療集團，之後會唔會有啲結構性嘅原因咧？係令到即係佢可能個醫生唔係好覺得呢啲係一啲好高風險嘅醫療程序咧，而係掉以輕心，或者係用另外一種態度去面對呢一種嘅所謂醫療美容嘅療程咧？ 呢、這個即係呢個我都唔可以話唔擔心。當然即係到而家嚟講咧，呢啲咁樣嘅事故咧，就喺香港嚟講咧，出現嘅次數唔算多。 嚴重 咁，但係每次咧都涉及一個人命嘅損失咧，我哋都即係覺得好唏噓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嗰個嘅即係醫療運作啦，當然啦，而家有個即係一個私營醫療機構嗰個運作嚟講咧，都有一啲監管喺入邊。咁但係你會唔會即係確保就話即係去執行呢啲醫療程序嘅醫生？會礙於佢自己，即係屬於個機構入面有個員工，即係打工仔，咁就可能 又唔 係 一個醫療機構。 係啦，同埋咧就最奇怪咧，就根據呢個嘅條例嘅規管架構嚟講咧，持牌人即係我哋講緊老闆咧，就唔需要負上嗰個法律責任嘅，而只不過就下面嗰個嘅即係醫務行政總監啦 ，CME 咧。呢、这個先至係即係當然佢第一佢有個醫生嘅資格啦。第二咧就是、有咩事故嘅話咧，就係、是、呢個嘅即係醫務行政總監咧就出事嘅，即係佢可能要被控告啦，甚至如果有啲監禁刑罰嘅話咧，就係、是、佢受嘅。咁所以喺呢個嘅樽頸位嚟講咧，個持牌人咧就可能冇即係一啲法律責任嘅、哦。佢可能喺商業上有啲法律責任，但係喺個刑責上邊咧就冇嘅話，咁喺呢個架構上邊嚟講咧就。即係可能俾到我哋感覺就係究竟即係醫生落手落腳做，如果佢作為一個打工嘅，佢對於嗰個嘅風險管理有幾大程度嘅控制呢？因為佢咪老闆啊嘛，咁你控制唔到嘅話，咁即係有咩事故就係佢自己。 當然你可以選擇唔做，但係又係咪個個都係咁選擇呢？咁樣？ 呢、啊這個即係要睇佢自己點樣衡量佢自己作為打工仔嗰個風險啦。 係咁，林志友，你覺得咧？我哋頭先都討論咗點樣去提升呢啲即係做醫學美容療程嘅醫生嘅質素啦。咁其中一個可能嘅方法會唔會係即係要求佢哋都係接受過專科培訓？咁咪有一個專科資格先至可以做呢啲療程？咁咪即係叫做可以多一個門檻咯？你又同唔同意啊？ 我即當然啦，如果係有足夠嘅培訓或者係一啲嘅監管咧，係好事嘅。即奈何咧，而家我哋講緊即14間嘅即係專科學院咧，都冇一間係提供呢啲所謂我哋即係講緊美容嘅一啲嘅訓練嘅。咁我哋而家即係出邊見到可能係一啲即係骨科啊、整容外科啊、皮膚科啊呢啲咁樣嘅專業咧。咁可能有相關嘅一啲涉及美容嘅一啲嘅療程啦，咁但係如果佢個醫療程序並不屬於呢啲咁樣嘅程序嘅話，可能涉及一啲即係一啲複雜嘅儀器，咁但係就如果你冇嗰個訓練，咁都會有個風險喺呢度，咁所以可能醫生落手做嘅話咧。特別涉及一啲嘅入侵性嘅醫療程序嘅話咧，佢都要即係睇翻自己嗰個嘅即係能力啦、經驗啦嚟到衡量啊！即係唔好忘記佢哋本身都有一個專業嘅一個操守嘅一個即係責任喺度啦。 嗱，都睇翻資料咧，就政府都曾經要求咧醫專啊、醫學專科學院咧，2013年嘅時候咧，就係去到確立一啲嘅醫學美容嘅認證架構同埋培訓嘅課程嘅。咁但係後屘冇咗下文，你自己了解到個情況係咩原因？ 我了解不到，因为即系我即系加入呢委会呢两年几嚟讲咧，我哋都冇即系点样讨论过医学美容呢样嘢。咁但系咧，我哋都惩处过咧唔少嘅医生咧，即系佢哋就住佢哋嘅宣传上边咧，即系涉及一啲医学美容嘅话咧，都系会即系有一啲嘅即系惩罚喺入边嘅。因为即系医生业界咧，就对于医生嘅宣传咧，其实好有严谨嘅一啲嘅监管喺入边嘅。咁但係你講返個訓練嚟講呢，即係如果你話醫專佢哋咁多間學院佢哋都唔提供一個即係叫做明即係叫證明係一個醫學美容嘅話呢，咁呢、這個原因點解呢？咁你可能就要問返即係醫專嘅負責人啦。 咁就想問你呢，即係而家個條例嗰、那個醫療集團嘅主事人唔需要負責呢，這個會唔會都係一個缺失嚟㗎？ 我覺得是的，因為即係佢持牌人嘛，咁佢多數都係老闆噶啦。咁要老闆對於嗰個嘅即係喺佢個機構入邊，即係接受所有呢啲咁即係高風險啊、中風險嘅一啲嘅醫療程序嘅話咧，如果佢唔承擔一個法律責任嘅話咧，即係特別係刑事上面嘅話咧，即係你好難即係睇到佢點樣去即係改善佢嗰個機構入邊嘅所有嘅一啲嘅運作咧，包括即係嗰個嘅管理人手啊、風險管理呢啲咁樣嘅事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喺呢個嘅事情上邊，即係唔能夠去有一啲即係有把刀扛住佢係條頸嘅話咧，佢未必會盡責地即係去開呢啲即係。業務都是為了賺錢的 嘛。OK， 好啊，多謝曬林志友，多謝你。 好， 林志友就是病人組織病人政策連線的主席嚟噶。聽聽六點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令首先讲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反方向啦，即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福亨村。另外，湾仔庄士敦道去铜锣湾方向近菲林明道较早前有意外，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挤塞。而受较早前的意外影响，现在电车服务东行线介乎菲林明道至到道路至道的服务已经恢复了。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是有紧急维修，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驾驶朋友经过要留意了。这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华旭高速五大跌幅股份 ：Republic HC 股份编号为8357，之后是大昌微线、元想集团、万里印刷和宏伟亚洲。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1，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港金报16,73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04.31美元，卖出1,805.3美元。港汇指数101.5，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系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马场。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噶啦，慢线已经解封，交通系回复正常噶。行车线是回复正常通车的，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由于香港仔隧道的北行是多车，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受到较早时东九龙走廊的急收影响，龙尾是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都是慢车的，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和上去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相当繁忙的，龙尾分别在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咁而咧，而家嗰个立法建议就系话，要明文规定呢啲嘅电影检查员需要考虑影片嘅上映系咪会不利国家安全。同埋咧就提供一个明确嘅法定嘅依据，就俾检查员咧就喺电影作出决定嘅时候咧，要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嘅因素。嗱，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啦，就一啲已经系攞咗核准证明书嘅戏又点咧？咁而家咧个立法建议就系话咧，系希望赋权政务司司长，就话如果认为咧上映某啲嘅影片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嘅话咧，可以指示翻电影检查监督，就撤销翻嗰部戏已经发出咗嘅核准证明书或者系豁免证明书，而咧刑罚都有噶，有提高到噶，嗰、那个嘅罚则咧，即系譬如话系一啲嘅未经核准就上映嘅电影咧。个罚则咧就会提高至到三年监禁，同埋咧罚款100万嘅冯德雄。 咁政府较早之前咧，其实已经公布咗，即系电检制度入边嘅电影检查员咧，喺检查一部电影嘅时候咧，就系、是、要加入嘅危害国家安全呢、這、一个，即系咪危害国家安全呢一个因素啦，呢、這、一个考虑啦。咁今日呢一个新嘅修订，即系有同埋局长出嚟宣布呢个新嘅修订咧，最。重要嘅一點，當然就係加入咗政務司司長作為一個所謂守尾門嘅角色啦。即係你電影檢察員，佢通過咗嘅一部電影啦。如果佢政務司司長發現係有問題嘅，發現有係不利於國家安全嘅情況嘅，咁即使你送檢係成功咗咧，之前亦都有可能咧係被撤銷呢一個上映嘅許可。咁啊，罰則你剛才講咗啦。咁而且一個新嘅修改咧，就係以往如果嗰個片商对于个电检嘅决定有唔满意或者有抗辩嘅时候咧，佢系可以透过一个叫做审核委员会去上诉嘅。咁但系由于今次呢一个嘅修改咧，主要系涉及国安嘅问题啦。咁所以政府就认为咧，就即使片商或者系有关嘅人士咧，佢唔满意政务司司长嘅决定，因为佢系涉及国安呢一个敏感嘅问题咧，所以就唔应该由审核委员会咧嚟处理上诉。如果你系唔同意政务司司长嘅决定咧，唯一嘅途径去抗辩或者上诉咧，就系寻求司法复核。 另外咧，今次嘅立法建议嘅涵盖范围咧，咁啊，以前啦吓，以前呢条条例咧就不嬲就系规管录影带啦、镭射碟嘅方式去发布电影啦。而家佢哋嘅立法建议咧，嗰、那个嘅规管范围咧，亦都涵盖埋其他，即系而家数码年代啦吓，其他再有呢个电影数码版本嘅实物储存媒体，即系譬如一啲嘅记忆体啊、 USB 啊等等， 系啦系啦，咁或者系 hard disk 啊吓、硬碟啊，呢啲咧都会咧系一个规管。范围啊，咁兼且咧，执法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新嘅一啲规定啊，吓，咁就系讲紧而家咧有好多，譬如即系政府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就讲到话，而家就有一啲情况咧，就有啲人系利用社交媒体啊、通讯软件啊，去到隐藏违法放映影片嘅资料。咁於是咧，而家嗰個嘅立法建議就係話咧，希望有一個嘅賦予監督權力啦嚇，咁就要求咧就係呢啲嘅影片嘅持有人要提供上映嘅資料啦。如果真係有人咧係即係未經許可就係上映，未經授權去到上映或者發布呢啲咧有問題嘅影片嘅話咧，依家個法例咧可以賦權督察喺冇法庭手令之下，就去到進入同埋搜查呢啲地方，去到咧停止呢啲未經授權上映或者發布嘅影片嘅嚇。咁好啦，咁究竟呢啲嘅立法建議會對於呢個電影行業啊，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呢？電影行業又對於呢個今次嘅立法建議有啲乜嘢嘅意見呢？嚇，咁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嘉賓啦。咁而呢，我哋聽緊節目嘅聽眾呢，都可以呢係打電話上嚟18723111，同我哋講下呢，大家對於呢個立法修例嘅建議呢，有咩嘅睇法㗎。電話旁邊呢，就有資深電影人田啟文啦。田啟文你好。 大家好。 你好。 点样睇今次嘅立法建议呢？好似系即系都多咗好多关卡，即系譬如检察员啦，仲有就政务司司长守尾门啦。点样睇呢啲方面？ 都系即系之前我哋业界顾虑嘅嘢，或者佢今日咪多咗一啲嘅回应啦。即系有一啲我哋文字上面或者之前倾同佢倾过嘅，佢作出咗一啲即系。更加清晰啲嘅執行方法啊，咁樣樣。 你講緊嘅就係嗰啲電影檢查員嘅制度係咪？ 係冇錯，成個嘅就係因為由呢個檢查指引開始㗎嘛，咁啊，咁由六月嘅時候嘅電影檢查指引出台之後，我哋業界就好關心啦，咁啊，咁所以係同有關當局嘅會即刻作出即係我哋業界嘅疑慮啊，同埋我哋嘅concern係乜啊咁啊。 但今次嗰、那個，但今次嗰個立法建議咧，就俾呢啲檢查員要考慮咧個影片嘅上映係咪會不利國家安全啊？咁大家都比較疑惑，究竟乜嘢叫做不利於國家安全咧？咁其實電影業界會唔會都對於呢個定義就唔清晰，會想即係政府再講多啲？ 因為喺上一次嘅我哋嘅溝通裏邊啦。咁我哋首先係第一點嘅，就最重要最重要嘅關心嗰個位係會唔會我哋嘅從業員參與拍戲或者創作拍戲製作拍戲嘅時候誤墮呢個法網。咁所以你話頭先講嗰啲嘢嘅其實都係即係嗰個係等審查之後你拍完部戲俾佢審查啫。咁嗰個冇嗰個嘅嚴重性嘅係我哋嘅着眼點最關心啊，因為其實你講嗰個嘅審查員佢哋嗰個用乜嘢嘅準則嘅，咁好重嘅係觀感噶嘛，即係佢覺得有，咁我覺得冇咁，咁但係呢啲嘢我哋冇得拗啊，即係依家嘅你冇一個實質 case 拎出嚟。去講嘅時候咧，咁就冇即係拎出嚟講，亦都冇乜特別大意思啊。咁 其實上次我哋就講嗰個檢查審查指引啦，但係今次咧就加多咗一個關卡，我可以咁講，就係、是、即使你送檢成功咧，咁如果中間有變化咧，政務司司長都可以再下令撤銷你哋嗰個嘅上映或者公映嘅准許嘅，呢方面嘅影響大唔大啦？我當你好小心，即係電影從業員。頭先你講唔好誤墮法網，咁跟住又同嘅電影檢查員又好好溝通，咁啊過咗關啦。喂，但係上映之前都可以撤銷嘅，咁呢個對你影響有幾大咧？ 嗱，呢一樣嘢咧，我。因為佢都係下晝三點幾講啦嚇，咁我自己就一路都回應緊媒體嘅關注啦，咁所以我係未有時間同我哋業界去探討呢個問題，但係我自己個人咧有一個嘅分析嘅，佢依家嘅即係賦予政務司司長有一個嘅對於曾經已經發出過嘅准影證之後嘅，佢有一個收翻嘅權利嘅。咁、我用我自己嘅有限常識，咁我去回答翻，即係解讀啦。咁就係因為呢個准影證咧，就冇年限嘅，佢幾時都會做得嘅。咁但係以前嘅時候冇國安法咧，咁乜都得嘅，鬧政府又得，乜嘢都得嘅。咁但係出咗國安法之後，我相信就係。政府為免咗自己尷尬，因為你攞翻一部戰前嘅戲出嚟，然後走出嚟再做，咁、然後令到佢又有機會犯國安法嘅時候，咁咪麻煩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一個叫做補救措施嚟， 有保險。 咁所以你話係咪咩擔心嘅咁？咁我又用一個客觀啲嘅數據咧、我哋業界咁多年，香港咁電影咁多年。其實我哋嘅主流電影係冇搞呢一啲即係觸碰啊，或者係好嚴重，但係我哋唔清晰㗎嘛，因為條紅線喺邊，我哋唔知㗎嘛。咁我哋係擔心㗎嘛，擔心就係話哇，會唔會拍咗呢、這個，你會係觸犯國安法啊？咁因為國安法嗰個罪責太大啊。咁我哋係好關心呢一樣，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有啲乜嘢？我只可以用我嘅個人觀感，我覺得佢係一個補救措施，因為佢依家唔係話即刻，我已經講咗啦有邊幾部戲某某某咁就唔得噶啦，取消咗佢，咁佢而家冇名單啊嘛，咁我當然唔希望有啦。 即係你嘅意思係你相信唔會喺呢條法例實施咗之後咧，你相信唔會再出現新嘅戲係過咗電檢帶俾政務司司長收翻啊？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你嘅意思係佢呢個權力，你覺得佢只係用嚟係去處理舊嘅已經有上映許可嘅片啊？係咪咁嘅意思啊？因為我誤解咗你嘅意思。 我自己嘅主观愿望系咁， okay. 因为你依家已经推出咗一个检查新嘅检查指引嘅时候，其实审查员嘅已经好小心噶啦，佢会肯定好小心去走去审查每一部戏嘅新嘅戏上映噶啦，咁啊，咁你依家讲嘅就系新嘅，我唔会觉得会走漏眼咯。咁其實舊嘅係擔心有一啲個別戲啊，咁即係做一個防御措施。 嗯，你頭先講就係話而家未有一啲所謂 test case 啦，係嘛？咁亦都政府冇講到一個名單啦。但係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將來都未必會有，或者會有好多啲 test case， 因為根本喺一個新嘅法例生效咗之後，其實掂到少少呢啲嘅掂到少少邊嘅題材嘅電影，都可能未必會拍啦。 嗱，我喺即係如果你早個幾禮拜咧，我都仲未咁有信心去答呢個問題。依家個幾禮拜之後咧，我就又放心少少。咁就基於一個 case， 有一部戲依家上緊嘅，叫做《怒火》， 係 佢裏邊咧。就炸警炸死警察添，又绑警察，又警察又衰咁。 系啊， 即系佢可以已经有一个，即系我觉得仲有一个叫做参考嘅个案啦。 嗯， 因为之前嘅我哋唔知啊，即系你点知边部戏得唔得咁？咁既然哇，依家炸死警察都得喎，咁你咪会又有一个嘅叫做释除疑虑啲嘅，即系你好过自己喺度呃自己啊，或者吓自己啊嘛咁。咁我覺得呢啲嘅即係公道說話咧，就唔係話喂，我依家驚啊咁。咁佢部戲裏面嘅，哇咁都得喎，即係冇嘢啦咁。但係我就唔想話，喂佢呢個 case 佢係點樣嘅？我唔知啊，因為我唔係嗰個審查員。但係我覺得可以攞呢個個案拎出嚟傾咯，就大家唔使話。即系 惊 到咁凄凉咁 啊！政治题材嘅电影 吓， 政治题材嘅电影， 政治题材唔知，因为政治题材电影唔系香港嘅主流电影，亦都唔系话我哋好多嘅电影。咁但系我相信，即系我自己个人观感，我觉得政治题材嘅电影系佢哋特别关注，我觉得 系。但系即系你头先都讲啦，即系都唔知个红线系，即系始终个法例系新吓，国安法都系比较新啦。咁所以你哋电影工作者都未必知道个红线喺边度。咁但系即系大电影系一个好大嘅投资啦吓。咁而家个送检制度咧，系去到检查员嗰个部分先至同你讲话啊，不利国安啊，咁所以就唔俾上映啦。咁到时就真系血本无归噶咯。咁所以喺你哋创作嘅阶段，会唔会已经都去到好小心，甚至就系揾一啲嘅法律嘅意见，去到睇睇究竟有冇一啲嘅过唔到送检嘅一个风险，先至决定继续拍落去咧。 嗱，就你呢个问题啦，亦都系就系六月嘅时候，我哋同翻有关当局去探讨嘅时候，我哋拎出嚟倾嘅，有讲过呢一个嘅问题嘅，就系话，喂，我拍完部戏之后。我唔知道你條紅線點㗎喎，咁佢有一個建議嘅，即係佢俾咗我哋，就係話佢哋有一個諮詢委員會嘅，你哋如果要去搞一種你覺得係會觸犯、會踩界嘅，你可以問我哋攞意見嘅，咁佢俾咗呢個咁嘅樣，咁我覺得唔係我哋業界覺得就已經天下太平，只不過我覺得有一個空間、有個平台。我哋可以去攞意見咯，咁你有得攞意見，你都至少喂我問過你啊，唔一陣嚇，你完全係問都唔答咁，或者係冇得問咁，至少佢有一個官方平台可以問佢攞意見嘅，我覺得係一個即係 有空間解決到釋除我哋些少疑慮嘅。 是今日邱騰華局長都話咧，即係當局會有一個送審前嘅諮詢服務啦，相信就係你頭先講嗰個啦嚇。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都有講到咧，就係話一啲已經攞過嚇准許證、核准證嘅一啲電影啦嚇，咁都可能咧就係政務司司長都有權咧，就係因為呢個嘅電影咧就不利國家安全咧而去到即係撤銷嗰個電影嘅核准證明書啊。咁大家其實電影業界會唔會都想去到復檢翻次大家即係發行過嘅電影？可能而家咧就仍然喺某啲嘅電子平台啊、某啲嘅電視台啊、某啲嘅平台咧就係仲係播緊嘅，都復檢一次啦。即係因為大家都唔知道會唔會即係有一個風險喺度，會唔會復檢一次睇下邊啲得邊啲唔得咧？例如我想今日都有啲媒體數啦，譬如有啲電影表姐你好嘢咁樣，以前有啲即係諷刺過共產黨嘅內容嘅咁。咁會唔會都去睇睇呢啲啊電影會唔會都不如落翻架啦？咁你點睇咧？ 嗱，我覺得咧，頭先我都一開始我都講過啦，即係話我覺得佢哋有呢個下架權利嘅一個防禦措施啦。咁你作為你嘅，你話咁你都有個誘因啦。你話我哋業界會唔會走去復檢嘅咁？咁你復檢有個動機噶嘛？同埋就係你有冇商業價值噶嘛？系嘛？即系你走去復檢，咁冇商業價值，復檢嚟做乜咧？同埋無啦啦嘅，佢根本就唔記得，跟住你走去惹佢，跟住無啦啦惹， 同埋可能係因為佢哋復檢，唔係你哋復檢。 所以嗰件事，即係如果真係我自己作為業界嘅，我就話佢依家已經開宗明義俾個名單出嚟咧，咁我就覺得佢係有一個叫做針對性。 嗯。 咁所以點解頭先我一嚟我就話佢係個防禦性，即係你話業界嘅唔會自己走去走麻煩噶嘛，走去復檢咁。咁再嚟講翻，你話表姐你好嘢係咪一定有事咧？佢我就唔怕透露少少嚇。表姐你好嘢咧，就因為有依家準備要做一個嘅一個俾盲人去睇聽電影嘅一個送檢啊，做緊呢一個嘅程序。咁我又覺得喂，如果佢上到嘅時候，咁大家又嗱喂，真係佢係防禦。 Okay. 田Kevin，不如新聞後同你傾多兩句嚇。 介貪污投訴後展開調查。被告涉嫌在2015到18年期间与下属串谋使用虚假文书。观塘海滨道公园已经完成翻新工程，听日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话，经翻新的公园面积约9300平方米，当中包括设有多用途草地和种植树木的园景区，翻新后的五人足球场，设有长椅的长者健身区、休憩处、涼亭和避雨亭，以及附屬設施等，有蓋多用途空間和草地側的行人徑，將在夜間特定時間會有仿星空和樹影的互動燈光。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華南，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溫大概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坏车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啦一带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去粉岭啦，亦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在柯达大厦和太古城。 九龙入口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分别排到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军营，同埋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近苏屋村一段是车多，龙尾风力流。而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德福花园。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都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挤塞，龙尾加龙村。而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永建工业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丽景村。而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一段都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去小榄新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三上午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咗一個係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嘅條例草案啊！咁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資深電影人田啟文傾緊嘅，請翻田啟文出嚟先。田啟文你好， 系大家好。 頭先新聞前就同你傾緊表姐你好嘢嘅情況啊，你係繼續講埋落去好嘛？ 好啊，就據我收到嘅少少資料啦，就因為有一個嗰啲聽障嘅機構啊，佢哋就攞咗呢一個表姐你好嘢去愛嚟重新申請去攞呢個準影證，就愛嚟去配一個解說啊，就因為嗰啲視障人士佢哋睇唔到嘅。咁佢哋就可以通過一個解說咧，就等啲呢啲視障人士可以去感受到嗰部戲。咁如果呢一個通過做得成嘅，咁又大家又會安心啲咯，又會因為即係永遠都係攞事實嚟講嘢係最好噶啦。因為呢個機構咧，佢哋唔會去刪剪任何一個鏡頭嘅。以前是怎样的他会继续的，所以不会有一个叫做避重就轻妥协啊咁。所以这些的我都希望就实事求是讲返给大家所有的人知道。 现在已经送了检了是不是、那个新的版本 他讲过的时候已经送了的了，就在这里去检查，但是到现在因为永远都是那样啦，有送检到出街始终你都不如系等到出街嘅时候系最清晰咯， 系最肯定。预计几时有结果？ 我冇去深入去了解啦，因为始终唔关我事嘅，只不过我对于呢一啲机构我会支持啦，同埋我觉得系个好事咯。咁有时间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即系可以问一问，喂，搞成点啊？几时安排到啊？咁会去做呢件事啊？因为佢唔系公开放噶。佢都係俾返嗰個機構佢去安排俾嗰啲 邀請啲 視像人士睇嘅人咁但係可以通過呢個 case 就可以釋除個別疑慮啦，因為某程度上你話表姐你好嘢得係咪代表所有嘅戲都得呢，咁我唔夠膽咁講。 咁啊，睇睇个情况究竟系点啦。多谢晒田启文啊，多谢你。 O、okay, K， 好 ，thank you。 田启文咧就系一位资深嘅电影人啦。咁而家政府提交嘅修例咧，咁就将会喺呢个星期五咧就刊宪，就会喺咧九月一号咧就喺立法会进行首读同二读嘅。究竟会唔会喺呢个立法年度可以通过得到咧？咁亦都要睇睇咧立法会个情况啦。嗱，冯德雄啊，我哋呢个时候咧都请嚟咧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咁就系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品界嘅议员马逢国啊。马逢国你好 ，Hello 马逢， 系马逢国。 你好， 你好，你好。今次个个政府嘅修例方向，你同唔同意噶？即系去到明文去规定关于检查员嘅一个考虑国安嘅元素啦，同埋即系譬如加入政务司司长嘅角色等等咧，你同唔同意呢个方向？ 我觉得呢个都唔系同唔同意嘅问题嚟嘅，而系我觉得你咁样做咧，始终都会比前一个阶段政府纯粹话修改嗰个指引俾嗰个检查员。去決做一啲決定咧，我覺得係更加清晰咯。 點解咧？修例同改指引有咩分別咧？ 修例呢個就係從法律上去明確去定明咗嗰條線係點啊嘛。咁我諗係會好啲嘅，即係會係好啲。 但其中一个大家今日关注到的焦点就是呢就请啲检查员呢就睇个影片嘅上映係咪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啦、啊。咁究竟咩叫不利于国家安全呢、那个字眼有啲人觉得太模糊，你又点睇呢？ 我諗呢个都仲会等佢进一步嘅即係做具体做检查嘅时候呢都会明確清晰嘅指引嘅，应该都会有嘅、啊。 对业界个影响会点呢？马鹏国。 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因为首先国家安全法已经立了，那这个是一个法律来的，就所有人都要遵守的。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国家安全这件事实际上是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去做啦。所以无论你是电影界也好，你是创作人也好，你都必须要就是要考虑到这件事的。那这个我想是无可避免嘅，因为全世界都有类似嘅咁样嘅法例，有咁样嘅要求嘅。咁对于业界嚟讲咧，我觉得就即系当然啦，你喺创作嘅时候咧，大家应该系有要注意到呢个问题啦。咁但系要认真要考虑，亦都唔系话太难嘅。你有譬如话你真系觉得有啲嘢唔系好清晰，咁你咪征询法律嘅意见咯。如果你做创作嘅时候，咁另外都即系喺具体执行嘅时候，就话你拍咗。你是要送檢的嘛，所以本身你是沒有即是那個法律的責任的，只要你是依法你拍好了個電影， 最多不給我上啫，咁樣係咪？ 咩話？ 最多不給我上啫，咁樣 係咪？最多就是咁啫，你不會有一個法律責任的。咁至於你話喂你違法喎，咁違法咧，我自己睇啦，過去我自己曾經做了一段很長時間電影啊，咁之後我都沒有做電影，但我都沒有聽過乜滯咧，就話有人咧。是违反呢个电检法，系未去送审咧，就拎去影，拎去放嘅。即系呢个基本上冇听闻过，即系业界嚟讲，基本上都系即系好即系守法啦、依法啦咁样。咁所以你一个法例你摆咗喺度，你就算加重嗰个刑罚，或者你而家目前嗰个刑罚，都冇人犯法噶，系咪？即系你想唔犯法好简单啫，你所有嘅电影都拎去做一个审查咯，咁咪已经可以避咗呢个问题啦。咁、至于你话喂，反为会投资电影，梗系就会有风险啦。我个电影投资咗，拍咗之后，可能会遇到一啲问题，拖延咗个上映嘅时间也好，或者甚至极端啲就话啊，唔能够放，因为你里边嘅内容咧牵涉到即系抵触咗国家安全咁样。咁呢个都系只不过系唔可以放个电影啦，咁就系可能会带嚟一啲经济上嘅损失啦。 咁但係我覺得每一個投資者咧都應該係要注意到呢個情況嘅，因為呢條法例國家安全法，無論你係投資也好，你係做其他事也好，你都要注意噶啦，你都要遵守噶啦。咁大家只要係守法嘅話，就唔應該有事咯。 但係對於嗰個創作嘅空間，當然即係國家安全係。即係國家安全法喺度，亦都每一個市民都要遵守啦。國家安全亦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但係對於有啲電影創作人就話咧，其實佢哋都創作個電影或者任何嘅作品咧，未必係有政治上嘅考慮，或者係其實都完全唔係呢方面嘅電影嚟，可能係笑片或者係愛情片都唔定，或者係勵志片都唔定。但係佢又當中，譬如我提及到香港一啲事啊，或者係以點都係以香港做背景啦，即係香港港產片。咁佢又唔知道係咪會即係觸犯咗而家呢一個新嘅法例。咁、那個後果就係其實佢稍微一掂到呢啲嘢咧，佢就唔會寫啦。咁呢個你會唔會有咁嘅擔心咧？ 至於好似你講到咁極端嘅，即係事實上我諗大家即係客觀啲去睇啊，即係過去嗰譬如話回歸之後24年啦。我哋正常的情况之下有几多套电影，即如果你问我有几多正常情况之下拍的电影可能会牵涉到这些即是国家安全的范畴的问题，而又可能会有抵触呢，个数量我相信是绝少绝少的。但是除了是过去比如说前年的黑暴时期，曾经有人拍了一些纪录片诸如此类，那这个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会出现了个问题啦。如果不是我哋正常嘅電影嚟講，根本都呢、這個唔係一個好即係好熱門嘅題材啊！好啦，咁你話喂唔係、可能有時會有一句對白、兩句對白，我又唔相信你將來執行咗呢一套新嘅電影嘅檢查制度之後，會因為一句對白或者一個鏡頭、兩個鏡頭或者一個場景，就會成套戲去即係話去禁影咗嘅喎？我相信又唔會嘅喎。咁係以後可能會出現嘅就話啊呢句話可能唔係好適宜喎。咁系咪可以進行一啲修改啊？就可以避到咧？咁或者可以即系避免咗即系抵觸嗰個國家安全嘅條例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空間係好多嘢可以做嘅，係唔係咁難去應對嘅？除非你話我成套戲由頭到尾我都講呢個主題，咁咧當然啦，你就投資拍呢個戲嘅時候咧，你都已經預計咗會面對呢一類咁嘅風險噶啦，係嘛？ 嗯，咁但系即系嗰部电影，譬如被评定为不利国安，咁除咗冇得上映之余，其实本身个电影制作人会唔会都会系被指系违反咗国安法，而会系有其他嘅法律责任咧？ 这个我就好难去评价啦，或者去评论啦。但系如果以一个创作嚟讲，佢系要准备公开放映嘅时候，咁佢系因为呢个问题抵触咗，而俾嗰个审查员觉得佢唔适宜嘅，咁佢只能够能夠放映啫，係嘛？咁至於你話喂發表，咁佢發表唔到嘅，係冇發表到嘅，係嘛？咁呢個其他佢嘅行為上、做法上，會唔會即係有抵觸咧？這個我真係好難喺呢度去即係答你呢個問題嘅，因為你每個場景都唔一樣咯。 好啦，咁但係呢個嘅電檢條例啦，咁、一直都係規管緊即係電影嘅上映發放啦。咁但係乜嘢叫做上映同發布呢？咁我見到呢就係政府交俾立法會嘅文件之中呢都提到話有啲嘅社交媒體啊或者通訊軟件啊係有一啲隱藏違法放映影片嘅啲資料啊。會唔會係講緊有一啲可能係一啲比较小型或者是一些私人的放映聚会，是可能就是这些情况之下条例都是赋权到督察可以在没有手令之下去到那个地方停止那个的影片去放映。你觉得有什么情况是会有是需要用到这个的督察去到处理的呢？ 这个我一时间就不能够讲太具体的情况啦。咁你社交媒體，你而家有好多個所謂視頻啊，咁好多人都發表好多嘅議論啊、觀點啊、睇法啊，咁你會唔會牽涉到會有一啲會被人感覺得係有譬如話煽動啊、教唆啊等等嘅情況咧？呢、這個就好難判斷啦。咁至於你話喂電影，咁我覺得如果一個完整嘅電影，你係諗住喺個商業放映噶嘛，正常嚟講。咁呢個同一般我哋喺社交媒體裏面嘅視頻呢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你係好大嘅投資啦，你係揾咗好多個演員啦去製作一套電影嘅，咁 同一啲即係媒體佢自己拍做一個視頻，咁嗰個性質又有好大嘅唔同咯。咁所以我覺得唔能夠即係擺喺同一個地方嚟到去評價嘅。啊，咁但係總嘅嚟講，你喺社交媒體你上發表一啲議論，咁同你發表個文章，你去發表個講話或者發表一個視頻，其實那個效果是一樣的。咁我覺得你可能要承擔嘅面對嘅法律嘅風險都係一樣的。 嗯，啊，馬鳳哥，就呢個新嘅法例咧，就應該喺可能兩個禮拜之後就會交上去立法會首讀二讀啦。咁亦都你作為業界嘅代表，亦都要參與審議呢條法例啦。咁嗱，頭先我聽你講咧，就你都覺得未必係需要太擔心嘅，因為都可以業界都可以適應到嘅。咁你審議呢條法例嘅時候，你覺得你喺業界方面仲有啲咩疑慮或者係擔心，需要你作為業界代表去要求政府澄清或者係反映嘅咧？ 我一定会做的呢，就是 有些什么 东西未出来啊。出来之后呢，我都会即第一时间就会问回业界的，即包括业界里面很多团体组织啦，特别是那些即是代表创作啊、投资啊那些行业啦，甚至是譬如放映的行业，他们会执法的时候会不会有困难啦，或者即诸如此类啦。如果他们有很多的看法顾虑，我想我都会通过那个法案委员会去充分去表達啦，即係將業界嗰個聲音能夠表示出嚟。咁亦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就住呢一啲嘅關注啊、即係憂慮啊，去作一啲回應咯。 嗯， 都係要即係大家都係要充分明白咗個法例之後，先至去落實執行或者通過，咁先至係比較理想。 好，好啊，多謝曬馬逢國，多謝你啊。 好。 系马逢国咧，就系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议员嚟噶。咁呢条条例咧就交咗条例草案啦吓，咁就交咗俾立法会之后咧，咁就头先讲啦，就星期五就会刊宪，咁啊九月一号咧就会喺立法会首读同埋二读噶啦。咁我哋又睇睇咧，就系跟住落嚟咧，就系有啲乜嘢嘅审议嘅情况啦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其他话题。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塔利班在阿富汗再度执政，会不会重回二十年前的管治方式呢？听下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孙超群的分析。 塔利班没错，他的手段是改变了，多了很多国际的参与，但是就算塔利班说自己有几重视人权，这个零星期都出现了一些清算行动，他自己所讲的基本上是言过其实。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一句广告口号：你今日饮了未？令人想起大人小朋友都饮的益生菌饮品。益生菌对身体有什么作用呢？单靠饮用益生菌的饮品，其实是不是不可能补充人体所需？岑日飞同嘉宾柯志谦、陈伯南一起讲下益生菌。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4啊，继续系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冯德雄啊，咁呢几日咧就系都见到咧，咁系中央咧就系派咗一个宣讲团啊嚟到香港。咁就为香港咧就介绍呢个国家第14个5年规划，即系简称系14-5嘅规划啦。特别咧就系涉及香港嘅一啲部分。咁呢个宣讲团嘅成员咧，咁都包括系即系港澳办吓，国务院港澳办嘅副主任黄柳权啦吓，咁佢都率领咗宣讲团啦，仲有咧系中联办嘅主任骆惠宁啊，以及咧就系一众嘅特区政府官员啊，都喺政府总部啊，咁就去举行过一啲嘅宣讲会啦。咁啊，黄柳权咧亦都去过咧，就系立法会嗰度咧，就系讲过一啲嘅亦都系介绍过呢个14-5嘅规划嘅。咁当中咧，我谂都见到咧一啲嘅新闻嘅节录啦吓，咁都系辑录咗咧佢哋嘅一啲其中一啲讲话嘅内容啦吓。咁包括咧就系讲到话，即系譬如话系讲即系一啲，譬如骆惠宁啦都讲到啦，即系譬如系而家都讲话，即系如果万进咧都系退嘅咁。咁有呢啲嘅講話噶，咁點樣睇呢啲嘅情況咧？啊，馮德雄， 嗱，我諗即係14-5規劃咧，係國家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規劃嘅方針啦。咁但係咧，亦都大家要承認一個客觀嘅事實啦，就係、是、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咧，其實過往在融入國家的發展，即係起碼從北京的角度嚟睇咧，喺融入國家嗰個發展同埋個規劃咧，嗰度咧係其實係做得唔算積極嘅，可以咁講，亦都即係無論政府好、民間好、各方面都好，做得唔算積極嘅。咁當中十四五規劃入邊咧，當中有專門為香港的一些段落啦。啊、即係明確定咗香港嘅一啲角色，譬如係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同埋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啊等等，同埋係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嘅業務樞紐嘅功能啊等等。呢啲咧，其實無論係對國家嘅發展同埋對香港嘅發展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規劃。咁但係咧，亦都一個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咧，似乎係睇唔到香港喺呢一方面咧係有好積極嘅一啲部署去配合，咁所以我諗趁住呢個時候就即係將即係重要嘅事情講幾次啦，再重新將呢件事提上大家嗰個注目入邊，即係。無論是對特區政府，亦或對呢一個香港嘅社會，都重新提喂，其實我哋有一個十四五規劃係需要香港積極去做嘅咁樣。 係，咁啊，黃柳權副主任都講啦，咁啊，對於呢個國家嘅十四五規劃咧，理念要對接，思路又要對接，咁但係講緊嘅其實係咪而家即係香港，尤其是特區政府未特別係對同呢個十四五對接咧，咁都不如都開放個熱線1872311俾大家傾下啦。咁電話旁邊咧就有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啊，陳振英你好。 你好，陆生。 你好。 点样理解中央派出宣讲团嚟香港解说呢个嘅十四五规划咧？系咪香港嘅特区政府未系太了解，或者未系太对接呢个十四五规划嘅情况咧？ 我谂过去国家啲五年规划咧，就香港嘅参与程度都比较低嘅。咁但係啱啱而家香港有個新嘅即係情況啦，咁包括佢哋都講啦，完善選舉制度啊、國安法之後咧，咁佢哋想即係睇到香港更加能夠融入國家發展啦。咁我諗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嚟咧，就係、是、要將國家呢未來五年嘅計劃咧，就向各界度介紹啦，特別立法會都係一個重要嘅即係代表團體咁樣，咁佢就要同我哋講清講楚背後嘅理念係點，希望大家將來係點做。相信亦都係其中一部分嘅嘢咧，希望係立法會可以配合到嘅，因為我都問咗好多金融嘅問題啦。咁尋日宣講團嗰位金融研究所所長啊亞洲所長都講啦，咁將來可能有啲嘢都係要立法有一啲創新嘅咁。我諗亦都係提早同我哋交一個底啦，希望我哋可以配合到令到香港可以切合到呢個十四五規劃裏面嘅期望囉。 嗯，陳振英啊，因為由於我哋就嚟聽呢個七點半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好啊， 多謝你。咁啊，陳振英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咁見到咧，宣講團咧就係繼尋日去過即係政府總部啦，亦都去過立法會之後咧，今日咧都係去過同即係同呢個嘅貿發局啦，同埋一啲商會咧，就係進行呢個嘅宣講十四五規劃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向立法会提交修订电检条例草案，建议包括赋权政务司司长可以不利国家安全为由，指示电影检查监督撤销已向电影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草案亦都列明电影检查审核委员会将不能审核涉及国家安全理由的电影检查决定。电影检查员考虑影片上映的时候，亦需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因素。若果电检监督认为影片上映可能不利国家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 局局长可延长检查员作出决定的时限，每次不多于28日。新修订亦提出加重上映未获豁免或核准影片的罚则，最高刑罚提高至监禁三年或罚款100万元，同时取消电检审核委员会内的非官方成员人数规定。修例草案周五刊宪，并于下月一号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如果有政党有大批党员，但又不议政、不论政和不参政，就会令人怀疑有关政党的存在价值，亦会有点奇怪。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指，只要政党仍然代表部分市民声音，即使不参选，亦都会有生存空间。他认为林郑月娥的讲法并非警告或威胁民主党参选，重申民主党会在九月决定是否参选。观塘海滨道公园已经完成翻新工程，听日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经翻新的公园面积大约9300平方米，当中包括设有多用途草地和种植树木的园景区，翻新之后的五人足球场，设有长椅的长者健身区、休憩处、凉亭和避雨亭，以及附属设施等，有盖多用途空间和草地侧的行人径，将会在夜间特定时间会有仿星空和树影的互动灯光。七大工业国领袖稍后举行视像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会议可望在是否正式承认或制裁塔利班政权上达成一致立场，促使塔利班履行尊重女性权利和国际关系的承诺。报道引述北约一名外交官形容，喀布尔机场的撤离行动正以打仗速度进行，试图在月底撤军的最后期限前完成。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总统拜登将会在24小时内决定是否延长8月31号的撤军限期，而英国和法国都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完成撤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并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和斜村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在九龙啦，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多车。咁就是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系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车多噶，龙尾在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而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 住黄金海岸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会阻塞交通和造成不便，还可能危害到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要在泊车处又或者停车场之内才泊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叫做吴舒婷，今次在奥运会那里就参加轮椅剑击，我想点唱Dear Jane 首《圣马力诺之心》俾大家听，都希望藉着呢首歌，即系就俾到翻人哋一种希望，有个信念系始终有一日会系 OK 嘅咯。 唯有奥运第一台。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十四五規劃嘅宣講會啊！咁中央就派出咗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咧，就率領宣講團咧嚟到香港咧，就係一連係幾日咧，就係圍住十四五規劃咧就進行宣講。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傾緊啊，請翻陳振英出嚟先。係陳振英你好。剛才你就話到咧，喺宣講會上面或者啲論壇上面啦，你都提出過一啲同金融業相關嘅問題，你關注邊度同埋有咩嘅回應呢？ 我關注，因為十四五規劃就話要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啦，我都想問一下即係國家呢方面咧就有咩支援措施？咁另外就係離岸人民幣輸樓，亦都希望我哋做到嘅。咁我問下佢有咩創新發展嘅地方，俾啲意見我哋啦。咁另外，我諗數字人民幣咧，大家都談論好多啦。咁而且內地喺數碼貨幣嘅應用咧，比我哋先進。咁我想睇下喺跨境數字人民幣政策，咁又有啲咩出台啦。咁佢都係總體回應嘅。我自己咁諗嘅，要保持我哋嗰個金融中心嘅競爭力咧，最緊要就係我哋而家有個國際接軌嘅制度啊，有啲金融基建啊，同埋金融人才啦。咁但係我哋税制啦，同埋我哋監管嗰啲方面咧，都係要繼續即係做好嘅。因為大家都知道 OECD 而家又話即係要對呢個税制咧定一個最低嘅稅率。咁我哋香港以前就因為個稅率夠低，咁啊吸引好多金融交易喺香港做噶嘛。咁就但係呢樣嘢係咪可以繼續保持咧？咁我都希望。即係政府要關注咯。咁離岸人民幣業務嗰度咧，咁尋日佢哋講得好特別多嘅，就覺得咧就係我哋喺離岸人民幣嗰度應該做多啲，因為人民幣呢方面咧係可以帶到其他國家，亦都減低大家嘅匯兑損失或者係個匯兑嘅風險。咁所以佢又希望我哋喺離岸人民幣做多啲，咁所以先有啊。行政會議啊，任志剛先生咧就提議就話，連股市都要用多啲人民幣報價，咁呢啲我諗都係回應翻，即係我哋做多啲離岸人民幣業務噶啦。咁 你同唔同意啊？任總個建議啊？ 嗱，其實咧，你話用多啲人民幣喺各方面嘅金融即係交易咧，我都係同意嘅。咁但係當然能唔能夠用喺股市咧，可能就要聽一下即係佢哋證券界嘅意見啦，因為。 我都知道咧，就係譬如金融服務界張華峰議員咧，佢哋對呢一個題目咧都有一啲佢哋嘅睇法，可能揾個時間咧，你哋都可以同佢交流一下。咁但係總嘅原則我哋梗係支持嘅，但裏邊譬如有啲結算啦、清算嗰啲能唔能夠完全做到無縫對接咧？咁呢啲我諗就真係要大家去研究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綠色金融啦，我諗金管局都好重視嘅。咁我見十四五規劃都提出，就話希望今香港可以喺呢方面咧就做到一個引領作用。咁其實內地嗰個綠色金融發展係快過我哋香港好多嘅。咁其實調翻轉咧，應該係一個合作嘅即係方式，我諗係更加合適咯。 其实系咪讲紧咧，即系中央对于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定位已经喺度，即系而家只系等待咧，即系香港去到做多啲譬如话系离岸人民币嘅业务啊呢啲嘅问题咧。 系啊，因为其实我嘅理解咧就系继续支持我哋香港保持翻我哋传统嘅优势，即系金融中心噶啦，但系亦都鼓励我哋咧开拓多啲新嘅創新嘅增長點，就唔好成日靠食老本啊！所謂另外咧，就要諗下點樣同內地一啲金融嘅方面咧，就做一啲互聯互通互補啦。內地比我哋先進嘅，例如好似數碼支付呢啲咧，我哋就要加快同佢哋學習或者融合啦。咁我哋比佢做得好嘅，可能喺資本市場嘅，咁就大家一齊聯合去做好。我哋喺資本市場，譬如喺新股融資啊。甚至係我哋喺銀行嘅監管方面啊，做個風險管理中心方面咧，咁我哋比佢哋做得而家暫時好嘅，咁就應該去輸出一啲經驗啦。佢哋做得比我哋好嘅，咁我哋應該多啲學習同埋即係合埋一齊去發展咯。 嗱，陳振英啊，即係今次呢一個十四五規劃咧，其實國家俾香港嗰個任務咧，或者係要求或者係期望咧，其實好清晰嘅，亦都其實好大嘅，可以咁讲，因为样样都系大嘢嚟嘅，国际金融吓、航运贸易中心、航空枢纽地位嘅提升，人民币业务，特别系讲到系风险管理同埋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嘅功能啦。咁另外亦都新加咗几个中心嘅地位，要求香港做到嘅就系国际航空枢纽。同埋係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啦。其實嗰個要求係好清晰，同埋咧，其實係好大嘅任務嚟嘅。我想問嘅問題就係，而家香港政府，但當然要配合立法會嘅其中一部分主力都係喺特區政府啦。而家特區政府嗰個架構啊，同埋而家個現況係咪足以係可以落實到同埋配合到呢個十四五規劃咧？啊，而家我哋嗰個政府嘅任期係五年一任，係咪？咁啊，出年都又要換屆啦。係咁亦都唔見到有專職嘅部門係有一個全面落實十四五規劃嘅部門或者係政策局。你點睇呢樣嘢咧？呢樣嘢會唔會係我哋落實十四五規劃嘅一個困難或者係挑戰咧？ 我同意啊，因為國家俾我哋嘅目標咁清晰咧，亦都係有一個比較高嘅標準，希望我哋達到。 佢好認真啦嘛，因為已經係不斷話俾你哋聽，你哋要做啦嘛。 係啦，咁而家咧，我理解咧，特區政府嘅政策局咧係分喺唔同範疇去負責呢幾方面嘅嘢嘅。咁當然你話而家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咁喺金融方面可能係負責多啲啦。咁但係譬如文化嗰啲咧，正如阿馬逢國議員成日提倡啦，係咪應該有個文體旅遊局？咁所以咧，成個特區政府嘅架構同十四五規劃俾我哋嘅任務咧，我都認同係應該有一個有機嘅結合嘅。咁喺而家嚟講呢，如果用返一個以往傳統嘅方式分返屬於你嘅就係你去做呢，咁可能喺嗰個工作一來就唔係好平衡啦。某一啲部門某啲政策局呢可能承擔會比較多啲，有啲政策局呢可能就根本分唔到任務出嚟添。咁所以如果佢上面有一個統籌嘅單位，咁可以係一個類似委員會嘅組織亦都得。你話將我哋嘅政策局喺下一屆政府重新去擺個位，令到佢更加能夠切合十四五規劃裏面嘅一啲 目標，咁我都認同係其中一個好好嘅方向嚟嘅。不過你話係咪一定要大動手術先至做到效益咧？我又覺得未必要係咁嘅。咁問題就係特區政府係咪落定決心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陳振英啊，多謝你。 唔好客氣。 陳振英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我哋傾到呢度咧，轉頭咧亦都係傾傾其他話題嘅。 世杰执晒一袋二袋咁，去到旅行咩？ 瑞文啊，我执紧防灾走佬袋啊！ 咪自己吓自己啦，香港边有天灾噶？ 唔系咧，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会请嚟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嘅总监罗信堂，话你知防灾点解关你事？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解台风监测古月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把声咁熟嘅，边个嚟噶？听多次。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莫非是报新闻那个？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黄春梅。 嗱， 系咪啊？咁佢搞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黄春梅，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噶。冯德雄啊，今年嘅年尾咧，12月啊，就将会举行咧，就系完善选举制度之下咧，第一次嘅立法会选举啦。咁究竟咧，仲有冇民主党派咧去到参选咧，成为咗个焦点啦。咁啊，民主党咧嚟紧9月咧就会决定系开一个会员大会啦，就决定系咪参选。咁见到咧，寻日咧就有全国侨联嘅副主席卢文端咧就写咗篇文章。就话咧，民主党如果全面禁止党员参与今届嘅立法会选举咧，会系死路一条。咁而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喺出席行会之前咧，就回应呢个讲法。佢就话咧，作为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咧，存在价值系以政论政同参政。如果一个政党存在并且拥有大量嘅党员，但系咧不以政论政同参政咧，就要怀疑佢嘅存在价值系咩啦？又如果有政治组织话日后唔再参选香港选举，唔再进入体制去到论政咧，咁系有啲奇怪喎，冯德雄。 咁其实民主党是否要或需要或者系应该参与嚟紧嘅立法会选举呢一个嘅课题咧，最近就成为咗被视为一啲系代表中央嘅意见或者代表北京声音嘅。嘅一啲人士咧嘅一個關注嘅焦點啦，咁啊先就係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理事田飛龍就喺報紙寫文章，就話咧你唔參加選舉咧就係一種變相嘅一種攬炒主義啊嘅，就或者一種不合作 選舉攬炒主義， 選舉攬炒主義啦，就係證明咗你係對一個完善咗嘅選舉制度咧係唔支持，亦都係唔認同嚇，甚至係抹黑佢咁啊。昨日就有全國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咁就话如果民主党唔参加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咧，就系、是、死路一条，同样亦都系质疑咧，唔参加嘅理由咧系表示系抗拒呢一个新嘅选举制度啦，唔同意呢一个新嘅选举制度啦。咁民主党自己本身咧，亦都系有一个压力嘅，因为佢本身嘅内部咧，亦都有一啲。嘅黨員咧，係認為應該要參選嘅，咁啊，所以可以講而家民主黨係一個喺一個兩難當中啦，嚇。 好啦，咁呢個時候不如都請事件嘅焦點出嚟同我哋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就有民主黨嘅主席羅建熙啊，羅建熙你好 ，Hello， 兩位你好， 你好。 点样睇特首嘅呢番说话咧？即系讲话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吓，如果唔以政论政参政，就个存在价值究竟系咩咧？ 我谂第一样嘢咧，即系我哋继续议政、继续论政嘅，咁究竟参政，咁就睇下究竟嚟紧个空间系点样啦，亦都睇下嚟紧啲会员投票系点样啦。咁我谂我哋都从来冇人讲过话，我哋以后唔参选，咁以后唔参选呢样嘢咧，咁就系、是、阿卢端先生讲就系话，我哋今次唔参选就以后冇得参选啫。咁所以咧，其实就唔系我哋自己话我以后唔参选嘅。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有啲咩咁奇怪啦。即係就算我哋逼個咩最後嘅決定都好，咁但係反而我又覺得即係，如果要數奇怪嘅話咧，即係作為一個問責官員，咁佢搞咗咁大壇嘢出嚟，搞到香港一落落亂咁樣，之後全世界都好似好唔開心咁樣，咁然之後佢繼續係坐喺個位，仲諗住亂咁添，我覺得林鄭冇比我哋奇怪得多啦。 嗯，咁你點樣睇盧文端嘅講法？就係話民主黨係面臨緊生死存亡嘅抉擇，如果唔參選係死路一條，你點樣睇呢個講法咧？ 我覺得咁佢哋當然有佢哋嘅意見啦，即係我亦都可以視為一個比較親不親嘅意見。咁但係究竟係咪一個權威性嘅講法，係咪一個我會視為一個警告或者威脅咧？咁我覺得我自己又唔會睇嘅。咁我亦都好老實說，就係過去我哋嘅討論裏邊咧，大家都有一啲相關嘅討論，就係、是、究竟我哋今次參選嘅人可會唔會步向衰亡咧？會唔會陰乾自己咧？咁呢啲有個別講嘅，其實喺內部嘅討論裏邊，其實都係一啲有討論嘅課題。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佢再睇出嚟，咁我哋都係喺我哋內部曾經嘅一啲討論嘅範圍裏邊嘅嘢。咁我哋都會相信最後我哋嘅黨友亦都會將。即係呢一個會係佢哋考慮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對未來嘅日子，我哋如果冇議席嘅話，係咪仍然有空間，係咪有能量喺個社會發揮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會考慮嘅因素。 嗯，我見聽日你哋九月會開全體嘅黨員大會係咪？ 嗯，係啊，係我哋九月大 會。係咪用全民投票嘅方式決定啊？ 我哋最後就係啲會員一人一票啦。咁當然會有一啲嘅授權票，咁但係我哋而家已經行使到啲授權票都係。比較有限嘅東西，咁所以其實都係啲黨友佢哋按住自己嘅決定去做，為個黨去做一個決定。 嘅而家心目中有幾多個選項俾你哋嘅選民、你嘅黨員去揀咧？ 其實我哋而家咧嗰個選項就好簡單嘅，其實我哋嗰個要做嘅議題就好簡單嘅，就係、是、黨應唔應該派人去參與12月嘅立法會選舉。 嗯， 咁所以咧嗰、 就 是、 一個問題係咪單一問題？ 係呢一個單一問題。咁所以嗰個嘅佢哋嘅抉擇，最後就即、是、係其實我覺得最後都係波單潮呢一個嘅問題嘅啫。咁所以我哋最後就係呢一個嘅議案就喺呢個會員大會裏邊做呢啲會員去表決啦。 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盧文端嗰個文章入邊其中有一點咧，因為報章都係引述，即係如果你哋對上盧文端個文章都係集中喺如果民主黨唔參選就係、是、死路一條啦。咁但係其中佢有一點，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就係話其中一個選項咧，即係佢認為啊，都係佢覺得啦嚇。其中一個選項咧，就係准許個人以民主黨成員嘅身份參選。呢、這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選項？你有冇留意到呢點咧？ 我哋都要留意到啫。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我哋民主黨過去我哋嘅話，我哋過去都冇人。 系唔好意思啊，罗建熙个声音质素可能系麻麻地，不如我哋同事就同你处理一下个连接线路先。系咁啊，讲翻头先阿冯德雄啦，都提到话卢文端嘅文章咧就曾经提过民主党嘅活路系乜嘢吓？咁一系咧就成个党正常参选啦，一系咧就系准许个人以民主党成员嘅身份咧去到参选啦。咁所以咧呢个嘅建议会唔会系？民主黨可以接受，可以係一個選項咧。咁呢個 其中一個喺會員大會入邊俾黨投選擇嘅其中一個選項咧。 係，咁我哋問翻阿羅建熙先嚇。 係，羅建熙。 羅建熙。 喂， 好好多。 其實咁，我覺得咧，過去咧，民主黨係從來都冇一啲人咧，係喺民主黨決定參與選舉之後咧，佢堅持要自己去參與選舉嘅。咁所以咧，過去我哋就冇乜呢啲咁嘅先例話啊。如果有一啲人佢哋係又係黨員，但係佢哋又唔退黨，但係又要硬係要喺個黨裏邊嘅，佢又要繼續參選咧咁樣。咁其實過去就真係好似冇呢個先例。咁但係理論上當然，即係我哋做咗中委或者我哋會員大會做咗個決定。系唔派完嘅話，咁我哋都當然會希望啲黨友係尊重呢個決定啦。但你話實際上之後可以點樣處理，會點樣處理呢？其實我哋都係而家都係 explore 緊個即係一啲可以嘅做法咯。但係而家就未有一個定案，就會係點樣嘅。 嗯，即係話你哋冇嗱，我聽你咁講，而家呢一刻你哋冇排除到民主黨以黨嘅名義決定唔參選，或者所謂杯葛今次嘅立法會選舉。但係如果有民主党员佢以民主党嘅名义，民主党员嘅名义个人参选， 你哋而家系未决定点样处理，咁呢个系咪都系 open 紧呢？ 我唔会咁样形容啦，即系咁样形容，好似讲到我哋啲党又做咩都得咁样。我哋个名字做咩都得。 所以我想你讲清楚啲系啊。 我哋一路以嚟个做法或者我哋个希望个要求咧，即系民主党我哋唔派人参选嘅话咧，咁我哋就真系冇人会参选嘅。咁但系当然即系以前冇试过有啲人系特登去违背会员大会嘅决定，咁究竟嚟紧会唔会有？我希望冇啦。咁但如果有嘅话会系点样处理呢？咁我真係要去再同啲党友仔细去睇一睇，究竟我哋章程里面有冇一啲嘅限制，例如我哋佢咁样去违反咗乜啲嘅党里面嘅决定嘅时间，咁系会点样呢？咁呢啲就真係要去具体去睇囉。但係我哋嗰个意向或者我哋嘅意愿就好清晰，就係如果我哋做咗决定嘅话呢，我哋都希望党又系尊重同跟随呢个决定囉。 近期连番嘅一啲评论啦，包括田飞龙啊，包括系卢文端啊，咁都讲到话，即系唔参选系一个揽炒，同埋系一个死路一条啦。会唔会对民主党多咗压力？ 我谂我哋当然知道个压力系会有嘅，即系其实过去呢个人两个月，大家亦都见到越嚟越多唔同嘅团体去面对嘅压力，亦都系大咗啦。咁我相信即係即係呢啲骨牌嚟嘅，即係逐個嚟嘅啫。咁樣可能下一個就到我哋，或者再下一個就到我哋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要去面對嘅一個處境啦。但係我會同一時間都會仍然係相信，即係我哋嘅黨友，就算面對呢啲壓力都好，我哋都係會按住自己嘅我哋覺得係對個黨係最適合，對香港係最好嘅方法去處理我哋呢個決定啦。即係我唔希望我哋最後就因為有人叫我哋要選，咁所以我哋就要選啦咁樣。我亦都覺得有啲奇怪嘅位就係、是、咁明之前好多人去參選，然之後就話佢會奪權，咁就又唔得，咁而家唔參選又話唔得，咁樣好似好難做喎，即係兩面都好困難喎，咁樣。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你話黨友們會去點樣決定，我而家未知，但係我相信我哋係會好忠實地按住我哋嘅一啲我哋嘅理念、我哋嘅原則、我哋嘅立場、我哋嘅想法、我哋對香港嘅未來嘅一啲願景去做一個決定，就唔會話因為佢講嗰啲嘢，然之後我哋就改變某啲嘅決定。 最後都係交俾黨員自己決定。而家黨內要參選嘅聲音個壓力大唔大？ 我諗黨裏邊，我即係抱歉啦，就係我從來我公開我就唔會特別話究竟邊邊多邊邊少咁樣嘅。咁但係我諗整體社會個氣氛其實係係差，咁我諗呢個大家都係會同意嘅啦。即係個由三月開始到而家，其實有實在發生咗好多好多嘢啦。即係有啲媒體執笠啊，有啲嘅媒體受到比較大嘅影響阻礙，亦都可能係有啲團體係又已經相繼係解散咁樣。咁其實整體而言，個政治壓力、政治氣氛係差咗。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大家都不爭嘅事實。咁究竟呢一個咁樣嘅現實如何去影響到我啲黨友去做決定呢？即係大家係覺得既然係咁，我哋就要把握最後嘅機會頂住呢個位啦。定係大家覺得既然係咁，我哋就要都係不如睇一睇，休養生息一下啦咁樣。咁呢個我就真係無從判斷。 好啊，唔該曬羅健熙，多謝你。 系，唔該曬。 羅健熙就係民主黨嘅主席嚟噶，咁民主黨就會下個月咧就會召開呢個會員大會啦。咁頭先就聽咗佢講一啲表決嘅方法啦。咁究竟咧民主黨係咪會參選咧？又或者有其他嘅一啲選項咧？咁到時先會知啦。好啦，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聽日繼續嚇。唔該曬，拜拜， 拜拜。